有一种尴尬是呢，明明是同样的年龄，你却比别人显老。脸是一面镜子，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。其实呢，一个人的饮食对错也都写在脸上。如果您的脸色苍白，那多半是果蔬吃得太少。喝太多的酒呢，会使脸看起来更圆，而过量的咖啡会导致皮肤的脱水。黑眼圈则是因为吃得太素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主播泽林，各位早上好。